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咿 呀！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捡了一条命，带回许昌去了。通过赤壁一战，诸葛亮是声名远震。这是出山以来不久，诸葛丞相给刘备啊结识了这么一个好盟友孙权。可是真不容易啊，且不说在江东那阶段花费了多少心血才打败了曹操，单说就防备这周瑜，就怪难为诸葛先生的，随时得提防周瑜，周瑜总得要杀他呀。哎，诸葛丞相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孙刘联盟拒曹，那么自己呢多少次都是很巧妙的化险为夷了。后来这才计借荆州，三气了周瑜，把这位周都督给气死了。其实那是怪周瑜心胸太狭隘了。可是诸葛亮呢，还是为了顾全大局，使得孙刘联盟巩固，这才单人匹马到江东去吊孝，孔明吊孝，哭得江东的人都哭了。一看诸葛亮真是诚心诚意和我们江东相交，所以大家对诸葛亮都很佩服。诸葛丞相保着刘备，哎，在荆州这哈招贤纳士，积蓄力量，巩固这块根据地。待根据地巩固的差不多了，哎，这才保着刘备进西川，取益州，得汉中，直到保刘备成了汉中王，这才真正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说把益州和汉中得过来了，可是把诸葛亮丞相给累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怎么呢？这大烂摊子得怎么收拾啊？甭说别的，您就瞧当时那些人吧，哪儿的人都有啊，有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有刘璋的人，有张鲁的人，还有曹操的人呢。要想把这些人的人心全都拢在一块儿，让他们同心协力扶保刘备成其霸业，一心一意扶保西蜀国，这得多难呢。诸葛亮刚把这些人给说服的差不多了，哎，心也稳定了，刘备也称了帝了，哎，恰恰就在这时，关羽关云长大意失了荆州，把整个战略部署给破坏了。诸葛亮在临离开荆州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关羽啊，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现在可好，荆州丢了，关氏父子双双丧命于江东之手。呵，刘备听到这消息可就不让喽，整天哭得他饭都吃不下了，他宁可万里江山不要，也要全一个义字，非给他二弟关公报仇不可。诸葛亮率领文臣武将苦苦解劝，刘备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呀。他一定要御驾亲征，率倾国之兵复夺荆州，杀死孙权，灭了东吴，给他二弟关云长报仇。结果在萧亭一战，让人家江东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一把大火，火烧连营七百里， 把刘备烧了一个全军覆没，兵败白帝城。刘备啊，连急带气带思念他的二弟一病不起，可把刘备后悔坏了。当初要听我家丞相诸葛亮的解劝，哪至于有今天，现在后悔晚了。刘备这才在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奉命于危难之间，刘备谢世了。诸葛亮辅保幼主刘禅登基，这时候丞相诸葛亮是非常的困难，蜀国几乎没有什么兵将了。刘备发的是倾国之兵啊，他全带出去了，这一战已经是全军覆没了，你没人怎么能行啊？可就在这时，人家曹魏发来五路人马要取西川呢，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吧，换别人当时就吓懵了。诸葛丞相即退五路兵，刚把五路兵退走，南中的那雍凯跟着捣乱，他挑动少数民族叛乱，诸葛亮这才亲自率领着人马平定南中，五岳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啊。诸葛丞相采用了攻心战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对那位南王孟获是七擒七纵，不杀不掳。南王孟获十分感动，心悦诚服，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从此我再也不反了。南中一带这才安定下来了，后方安定巩固了。诸葛亮很高兴啊，他好腾出时间来积蓄力量早日北伐呀。诸葛亮班师回到成都，一方面抓治蜀啊，是一方面积草屯粮，以法治蜀啊，是苛教严明啊，实行法治啊。就拿那李严来说吧，那也是受过托孤的重臣呐，就因为他贻误了军机，而且他还扯了个弥天大谎，假传圣旨，把诸葛亮由前面给诓回来了。眼看丞相诸葛亮就要全面取胜，兵进长安了，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呀！你说这李严多大胆子，气得诸葛丞相上表把他贬为了黎民。虽然把李严贬为黎民了，可是又重用了其子，把李严那些差事都给了他儿子了，不但没搞株连，而且是赏罚分明。诸葛丞相采用的是刑不必大臣，赏罚不以匹夫啊，所以是朝野上下人人佩服。诸葛丞相是养才用人非常有特色呀，因为诸葛亮知道人才的选用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啊。诸葛亮用人是用人不限其方，不讲资历，不论身份，你只要有才干我就重用你。就拿那张仪来说吧，他本来出身很低微，诸葛亮拜他为将军。王平呢，出身是个士族，由于在街亭立了战功，诸葛亮也拜他为将军。邓芝和蒋琬呢，原来是西川的两个文书小吏，诸葛亮看这两个人很有才，品德也很高尚，所以诸葛丞相一直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尤其是诸葛丞相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李福由蒋琬来接替自己的职务，多感人呢、啊、更为感人的是对待姜维姜伯约。姜维是个降将，那是曹魏的大将，诸葛亮把他收服之后一点儿也没有嫌弃他的意思，而且还特别重用他，半点也不怀疑，以诚相待。诸葛亮还把他定为了是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把自己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兵书战策全都传授给姜维了。要不怎么姜维姜伯约对诸葛亮丞相感情那么深？诸葛丞相不但慧眼识人，举贤任能啊，而且他还有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谦以纳言，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 丞相诸葛亮知道，要使这个国家强大，黎民百姓富裕，必须得发展生产，奖励农耕啊，什么发展手工业呀、啊，特别是西川的这个蜀锦的生产呢。那么诸葛丞相呢，就实行了盐铁官营，设私盐校尉，屯田，哎，兴修水利。您现在到四川成都啊，还能发现那诸葛堤的遗址呢。诸葛亮丞相为了减轻黎民百姓的负担，他实行了轻徭薄赋，节流节约，使百姓安居乐业。诸葛丞相知道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呢。由于诸葛亮治蜀有方，使得西蜀国朝野上下军民人等君臣百姓万众同心，再加上连年丰收啊，呵，几年的功夫，这西蜀国就兴旺起来了。诸葛亮丞相把两川给治理的呀，那可真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公买公卖，长者先，幼者后，强不欺弱，力不容奸呐。诸葛丞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要兴兵北伐了，这才亲笔给刘禅上表，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前出师表。诸葛亮在表中说明自己呀、啊，要完成刘备魏晋事业，举兵北伐，兴复汉室，统一中原。同时在表中也谆谆嘱咐刘禅，让他要亲贤臣，远小人。然后诸葛亮这才亲同三军兴师北伐，兵出祁山。从第一次出祁山到第六次出祁山，诸葛丞相花费了多少心血，也打了不少胜仗，可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再加之西川道路崎岖，押运粮草非常困难，有时粮草接济不上，再加上皇帝刘禅昏庸，佞臣再一进谗言，扯诸葛亮丞相的肘，哎，诸葛丞相太累了。长时期以来，诸葛亮丞相是积劳成疾，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军中，处事未捷身先死啊。历史上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称颂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呢？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呀、啊，2000来年了，人们为什么总是这么敬仰诸葛亮，怀念诸葛亮呢？因为诸葛亮一生清廉，品德高尚，高风亮节，不谋私利，他为国为民操劳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世世代代人们都纪念他，怀念他。诸葛亮这位封建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啊，他是仁德杰士，机智精明，胸怀韬略，襟怀豁达，善于用人，严于律己。诸葛亮一生，他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诸葛亮从不为荣华富贵名利金钱所动。就拿一个事来说吧，在他出兵北伐之前，有人劝他称王，诸葛亮说什么也没答应。这比起曹操来那高尚多了，曹操自己就封自己为魏王了。同时诸葛丞相一生非常简朴，他的夫人黄月英称得起是一品夫人了，可是连首饰锦衣都没有，甚至于没有几件富裕衣服啊。诸葛亮丞相他是家无余帛，外无余财，更没有额外的生财之道，只靠着他的俸禄生活。诸葛亮教育子女也非常严格，诸葛丞相得子很晚，过继了一个儿子，是他哥哥诸葛瑾的，这孩子叫诸葛乔。 要说应该爱如掌上明珠，诸葛亮疼爱是疼爱，但是呢，在他领兵北伐的时候，他让诸葛乔和士卒一样，那背粮啊、运草啊、登山的涉水。后来诸葛乔死了，哎，诸葛亮丞相才得了一个儿子叫诸葛瞻，丞相给他起了个字儿叫思远，意思是让他目贤贤立大志，广学成才呀。哎，这个诸葛瞻呢、啊、真是很快就成了才了，17岁官拜骑都尉，18岁当了羽林中郎将，文韬武略过人。后来37岁战死绵竹，诸葛是一门忠烈，那是后文书了。由于诸葛亮丞相这节俭思维的良德，影响着他的一些同僚，你像什么蒋琬的费祎呀、姜维呀、这些人都非常的清廉，大家也都是家不及财啊，而且呢，教育自己的子女都是不依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宁静致远呢，诸葛亮一生主张是立大志，成学业，有所作为啊，所以他时刻都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诸葛亮丞相从来也不墨守成规。正因为诸葛亮自学成才及众人之智，所以他的智慧超人，人们才说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1000多年，无数先贤学者写了很多诗词歌赋，横匾立额，从不同角度赞颂诸葛亮的品德为人与功绩。李白写诗称赞：不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杜甫也写了很多诗赞颂诸葛亮，像什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等等诗词。清朝的赵藩在武侯祠门前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视即宽严失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足以说明啊，历代人民对这位诸葛亮丞相怀念之情太深了。单说刘禅吧，他回到成都还是流泪不止啊，思念相父诸葛亮。众文武呢都来劝慰，哎，大家一边劝着皇帝呀、啊、一边也互相解劝着。这么说吧，整个两川呢、啊、都处于悲痛之中，有的是痛不欲生，就连被贬为庶民的那李严得到了消息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他痛哭了一夜呀，生生的把个人给哭死了。李严怎么这么难过呢？诸葛亮上表把他贬为庶民，他不恨，他不恨，他也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他还盼望着诸葛亮北伐胜利回师，有朝一天他相信诸葛亮丞相还会用他，他要在丞相诸葛亮面前自补其过。没想到这个愿望落空了，诸葛丞相一死，我再没有报效国家和回归成都之望了，所以把个李严哭死了。刘禅听到这个消息他更难过了。就在这时啊，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江东吴主孙权呢、啊、派权从为大帅，领精兵5万屯兵于柴桑。啊，刘禅闻报大吃一惊啊， 当时啊，吓得他不哭了。他这才仔细一看，哎呦，他这龙书案上，这东西都堆满了，都是什么呀？不是表啊，就是边关的警报。好家伙，全堆他这儿了。原来这些东西来了，都送到相府去啊，现在全给刘禅送来了。怎么回事啊？丞相新亡，那么委派谁做丞相啊？现在还没定呢，不是刘禅没定，还没得出功夫来呢。他这不是在定军山刚刚安葬完丞相诸葛亮回到成都吗？他光顾了难过掉泪了，他也没往他这龙书案上看。要不是来报东吴增兵柴桑啊，他还没注意呢。现在这么一看啊，哎呀，感情所有的鞭炮全都堆着我这儿了。哎呦，刘禅傻了，原来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那他多清闲呐，一天是吃喝玩乐呀，就光当那皇帝就行了，可谓悠哉悠哉呀。现在傻了，靠山倒了，这么一大桌子我得怎么回答呀？一般的表彰啊，我在上边写几个字就完了，哪么累点呢？可如今江东增兵要侵界啊，看来这要取我的西川呢、啊。东吴一出兵，曹魏再一发人马，我这蜀国完了。可把刘禅吓坏了，他赶忙传旨，传旨升殿，把众文武全都给拘了来了。刘禅把这经过这么一说，随后他把这份表彰让文武百官传阅一遍。这怎么办吧？现在可谓是十万火急呀、啊，火烧眉毛了。蒋琬出班十里，陛下不必惊慌，现在江东孙权派全从领兵五万增兵柴桑，有虎视西川之意，很可能他要复盟亲界，这个事情不可不防。加之我家丞相新亡，江东真的要是反目出兵，曹魏再派来人马，可能使我们首尾难顾。但是微臣已经想过了，请陛下您赶快传旨，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雄兵五万增兵永安，就是白帝城，以防不测。 哦，刘禅点头，爱卿言之有理啊。 他赶快传旨派兵。陛下，您还应该派能言善辩之士到江东报丧。 哎，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 哎， 蒋琬摇了摇头，陛下，可不能这么讲。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汪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咿呀， 关云长是日月丹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禅一听爱卿现在江东的孙权与我蜀国已经反目了，咱们还报的什么丧啊？ 哎，蒋琬摇了摇头，陛下 可不能这么讲。怎么，您应该派人到那儿去报丧，咱们不还是盟友吗？再说了，人家江东增兵柴桑是真的要来亲界呀、还是有些什么别的打算呢？咱们不知内情虚实啊，所以派这个人去，为什么要派一个精明强干能言善辩之士呢？以报丧为名，再探一探江东的虚实。 哦，刘禅恍然大悟，那谁去合适呢？ 刘禅现在是懵了，他也找不出个适合的人选来了。就在这时，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臣不才，愿出使江东。”刘禅一看，哦，原来是宗玉，此人姓宗，名玉，字德彦，官拜参军右中郎将，为人豁达聪明，能言善辩。刘禅当时传旨让宗玉出使东吴去探个究竟。临行之前，蒋琬嘱咐宗玉：“你到那儿探探虚实，是报丧为名，实际呢看一看动静。如果人家江东啊并不是附盟亲界，是正常的往关隘增兵，那么咱们就不要露出什么不满的痕迹，不高兴的样子。你应该去来巩固这个吴蜀联盟。”宗玉明白， 公演不必嘱咐， 我牢记在心就是。说完了，宗玉是立刻登城啊，直奔江东，到金陵来见孙权。第二天一早，孙权升朝了，召见宗玉。宗玉来到殿前，他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呢，孙权朝中上至文武大臣，下至御林军兵，每个人都身着素衣，感情这些人呢正在给蜀国丞相诸葛亮带孝。哎呀，宗玉心里一阵热辣辣的。来到殿上见驾之后，他往那儿一站，偷眼看了看孙权，孙权并没有赐座，而是满脸的不高兴。 哦， 冲着宗玉点了点头：“德彦先生，你是奉命前来报丧吗？”“正是。”“ 哼！” 孙权哼了一声，用手一撕海下的紫髯：“吴蜀本是一家呀，你主何故增兵于白地？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往白帝城永安那儿增兵？” 宗玉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 大王，您既然派全宗领兵50,000增于柴桑，我主派兵增兵永安，这本是正常之事。所谓世事已然，不足以相问，大王何必动怒呢？”哎呦， 这两句话说的真有力量。怎么作为一个国家，往哪个关隘增兵，从哪个关隘撤兵，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您生什么气呀？都不应该问呢。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是转怒为喜，哎呀，此时不雅邓芝，他吩咐赐座，当时让宗玉坐在他旁边了。唉，孙权长叹一声，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我天天哭啊，我为什么要派全宗增兵于柴桑，唯恐曹魏兵取西蜀，是以防万一呀、啊、先生来意朕已得知啊，你临危抱丧，实探虚实，多此一举，寡人既许蜀国同盟，安能背义？咱们既然相好了，怎么能反目呢？说的这会儿，孙权一回首，从卫士那走兽壶剑囊之中抽出一支凋零剑，嘎巴一声折为两段，这叫折剑为誓。古代这个发誓是最重的了，请先生回复你家主上，孙权如若被蒙，让我子孙绝灭。宗玉听的这会儿，赶忙起身施礼，陛下言重了，陛下得知我家丞相归天，江东举国挂孝，您如此深情，使宗玉感激涕零啊！如今大王又折剑为誓，永不复盟，看来吴蜀携手，破魏有日，真乃汉室之幸。几句话说的孙权哈哈大笑，当时设宴款待宗玉。随后孙权传旨，派使臣随宗玉到西川，去蜀国祭奠丞相诸葛亮。宗玉陪同着这位江东使臣回到了成都，向刘禅复命。刘禅一听乐坏了，哦，感情东吴没有背盟亲戒之意呀、啊，原来增兵柴桑是防备曹魏兵取西川呐、啊！哎呀，多亏相父生前呐、啊、再三嘱咐，他极力主张吴蜀联盟啊，看来这联盟很巩固啊。高兴的刘禅是重赏了宗玉，厚待江东来使。然后他遵照丞相诸葛亮的遗言， 封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 封吴仪为车骑将军，姜维为辅汉将军、平乡侯、总督各路人马。这么说得了，举朝上下是各有升赏，唯独落下了一个人，谁呀、啊？杨仪。这杨仪越想越窝火呀，杨仪呀、啊、黑白日还在那盼呢，他盼什么呢？哼，现在丞相诸葛亮归天了，那么蜀国丞相该是谁的了？不用问，该是我的了。他为什么那么得意呢？因为丞相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之后，把一切退军的大事，就是撤退事宜啊，全都交给杨仪了。他就觉得呀、啊、自己是理所当然丞相诸葛亮的接替之人。没想到皇帝传旨拜蒋琬为丞相，你说杨仪能不窝火吗？他整天喝完了酒就发牢骚啊，嗨，当初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军中，我率领着几十万人马，那时候我不如去投曹魏了，怎么也得拜我个大将军呢，我何必回到成都受小人之气？ 这话让蒋琬听到了，赶忙奏与刘禅。刘禅一听气坏了，好你个杨仪呀，感情你有降曹魏之心呢、哦，你把人马带回来后悔了，应该丞相一死你就率众归降曹魏啊，这个叛臣。刘禅传旨要把杨仪当即斩首，蒋琬给说了半天情，刘禅还是不答应，把杨仪给关起来了。哎，由于蒋琬和文武再三说情，不管怎么说，杨仪啊在丞相生前，哎，他还做了不少的事情，一直在丞相的身边，现在丞相新亡，不应该总这么关押着他。刘禅准奏了，嗯，把他放了吧，但是绝不许杨仪再为官了，把他贬为庶民。杨仪出狱之后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窝火呀，最后是自刎而亡。说了半天，现在这曹魏干什么呢？西蜀国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怎么没有发人马兵取西川呢？曹魏啊，顾不得了，这些年仗打的呀，把这曹魏消耗的力量也不小，他也打了个筋疲力尽，尤其是丞相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使得曹魏整天是提心吊胆呐、啊，那简直吓坏了，不知道哪天这蜀汉国呀就兵过渭水取长安直捣洛阳啊，那曹魏就完了，能不紧张吗？现在丞相诸葛亮死去了，他们算松了一口气。现在是什么年头呢？蜀国是建兴12年，曹魏呢是青龙3年，江东的孙权是嘉禾4年，就是公元234年呢、啊。西蜀的丞相诸葛亮归天了，曹魏明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发兵，但是啊，估计了一下这力量，这兵也没发出去。再说，他们也有点嘀咕这江东。虽然说丞相死了，但是诸葛亮生前对这个江东很好啊。听说诸葛亮已归天，江东举国挂孝。这时候我们要一发兵取西川，人家孙权再一派兵来取我们，来个两气夹攻，使我们首尾难顾，那不麻烦了吗？再说现在啊，也没有这国力，这些年这仗打的是伤兵损将，消耗钱粮，哎，该缓一缓了。所以曹睿啊没有传旨发兵取西川呐、啊，他呢拜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各处人马。从此啊，曹魏的曹睿、江东的孙权、蜀汉的刘禅是各部兴兵，三国呀，哎，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太平。尤其那曹睿，现在没人来打他来了，他踏实了，放心了。曹睿心想，这回我可松口气了，我要好好的享乐享乐，我得享两天清福，美美的歌舞升平，过几天快活日子。曹睿传旨从全国选拔能工巧匠，把那能写的能画的木工画工全都招来了，一共3万多人。曹睿要干什么呀？他要大兴土木，由在这个许昌到洛阳，他要造一些宫殿，而且是豪华宫殿，呵，修建起了什么朝阳殿、太极殿、崇华殿、清霄阁、凤凰楼、九龙池，那真称得起是雕梁画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啊。他挑选能工巧匠是3万多，每天干活的不下30万人。那些画的就管画呀，他不能去背石运砖呢。这几十万人这么干，这得多大的消耗？你看，曹睿要享乐享乐吗？这不，这宫殿盖的是极其豪华。 这还不算，他转旨在天下选拔美女进宫。 其实他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可以了吧？ 不行，还得选美呀、啊、 要把天下的美人都选到他的宫里去。 呵，曹睿整天在宫中啊，是歌舞欢宴呢、啊、在歌舞欢宴的同时，他是搬铜柱子挪铜人呢、啊、 这要干嘛呀？曹睿啊想长生不老，他就问他的文武大臣，怎么才能总活着，怎么才能万寿无疆。有人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汉室啊24个皇帝数这个汉武帝寿最长。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汉武帝啊，他筑了一个台叫百梁台啊，在这个台上呢筑了一个铜人，铜人手里头托着一个盘子叫盛露盘，半夜三更接这个露水，把这露水接下来之后，再把那个白玉呀、啊、碾成细末，哎，跟这个露水啊活在一块儿，就喝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喝长了，就能返老还童，是长生不老啊。哦，曹睿当即传旨啊，快把那铜柱子给我搬来，把那铜人给我挪这儿来。哎呀，你把铜人挪这儿来，放哪儿啊？曹睿一听，对呀，我也不能再住一座百梁台了。这么着吧，给我修一座方林园吧，把这方林园给我修得漂漂亮亮的，把所有天下奇花异草都给我栽种在这儿。这道旨意传出去，惊震了满朝文武啊，纷纷给曹睿上表，劝曹睿，万岁，您别折腾了，怎么咱没钱了？曹睿一听，没钱不要紧呢、啊、由老百姓身上出啊，这方林园是非修不可。呵，没多久就把这园林给修起来了，那可真称得起是奇花异草，怪石珍禽呢、啊、桃杏芭蕉，松柏成林呢、啊、这么说吧，东海的金龟，西海的宝，中南山的灵芝草，全挪这儿来了。那满朝文武就这么看着他折腾吗？不是啊，不少大臣给曹睿上表啊，上表苦谏，说陛下您可不能这么闹腾，这可不得了啊，这个现在黎民百姓是怨声载道。曹睿啊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啊，谁劝着他贬谁，今儿把这个下狱了，明儿把那给杀了，就连他的结发之妻毛皇后啊他都给斩了，立郭妃为皇后。曹睿正在大肆折腾之际，忽然边关来了紧急的飞报，说是辽东的公孙渊造反了，自封燕王啊。这公孙渊是谁啊？公孙渊就是公孙度的孙子，公孙康的儿子，在建安12年的时候，曹操曹孟德追杀袁尚，没等追到辽东，公孙康不是就把袁尚给斩了吗？把袁尚的首级献给曹操了，曹操当时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啊。公孙康死了以后，他有俩儿子，大儿子公孙晃，次子公孙渊。公孙渊长大成人呢、啊、是文武兼备，性刚好斗啊。他被曹睿封为杨烈将军、辽东太守。公孙渊还不满足，他现在反了，曹睿传旨让司马懿带领5万精兵兵伐辽东，同时问他何日能奏凯还朝，就是说你这一仗能打多长时间。司马懿手捻长髯想了想，一年足矣呀，往百日还百日啊，我这一去路途上得走100天呢、啊，回来得走100天，连两军交战再加上士卒休整还得100天呢，所以说一年充充裕裕。曹睿非常高兴，亲自给司马懿饯行，司马懿带领着大队人马杀败了辽东，在襄平一战把公孙渊给杀得大败， 不过这一仗打的也是十分艰苦啊，因为两军交战的时候正赶上秋雨连绵，平地水深三尺，军校都在泥水里边泡着。这一番苦战呢，终于攻破了襄平，捉住了公孙渊呢。这司马懿也没客气，把公孙渊是满门抄斩呢，然后他才出布告安民，在这儿休整了一番，这才鞭敲金镫，高唱凯歌回来了。眼看快到许昌了，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皇帝曹睿啊病重不起。司马懿大吃了一惊啊，自己屈指算来，此次远征辽东连来带去还不足一年，皇帝能病得这么厉害吗？司马懿正在将信将疑之际，忽然有人来报说传旨官驾到。好，司马懿一愣啊，看了看他俩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我已经奏凯还朝了，人马即将到达许昌了，皇帝为什么这时候给我下旨意呢？他吩咐一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当传旨官高声朗读念完了这诏书之后，司马懿有点惊呆了。怎么了？曹睿给他下这诏书啊，是让他马上回京，一刻也不要耽搁，打胜了你也得回来，打败了也得回来，意思就是辽东这一战别打了。这怎么了？司马懿悄悄地问传旨官，陛下为何这么着急下诏书召我回京？传旨官呢，告诉司马懿说是皇帝呀病情非常重，所以才给您下诏书啊，就是说您在辽东这一仗甭管是打胜打败，哪么不打呢也得回来。哦，司马懿听得这会儿心中暗吃一惊啊，皇帝病势如此严重，我得赶快见驾。曹睿真病了，可不是真病了吗？他能不病吗？您瞧他这通折腾，在洛阳和许昌盖了那么多豪华的宫殿，又从各地选了那么多的美女，整天这曹睿啊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地中海的海参，很高兴和大家认识。提到我的家乡地中海啊，很多人都会想到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沙滩、暖暖的阳光，还有各种海底生物自由穿梭在船只之间。但美丽而自由的海洋里，有时候也会有不和谐的时候，比如自然界的食物链让我时刻得打起精神。毕竟我在海洋不属于大型生物，但好在我的身体结构可以保护自己，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就会吐出我的内脏或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来保存自己。不过别担心，我的修复能力很强，只要2到7个月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完整的身体了。这就是我，一个来自地中海的野生海参。 哇哦，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睿是吃喝玩乐歌舞弹唱，他不得休息，这本来就够可以的了，再加上每天还得喝点露水，你说你又不是寂寥，喝那干嘛呀？光喝露水还不行呢，里边还得掺点玉屑，就是把那白玉呀碾成碎面，掺在那露水里一块喝，说那玩意儿能长寿。这曹睿不单没长寿，而且啊一劲儿直跑肚。开始啊他认为自己这病没什么了不得的，哎，歇歇日子就能好，谁知道越歇越重啊，吃了多少药也不好使。这曹睿有点着急，司马懿这时候又远征辽东去了，他就把他身边两个近臣找来了，一个姓刘叫刘放，一个姓孙叫孙资，这俩都官拜光禄大夫。曹睿啊加封俩人代管枢密院呢，呵，这权不小啊。他又拜曹宇呀为大将军，让他们共辅国政。这曹宇是谁呀？是文帝曹丕的儿子，这军权当然得交给曹氏宗亲掌管呢。这孙资刘放挺高兴，可是这曹宇说什么也不干，他不当这大将军。怎么回事呢？这个人的为人呢恭俭温和，胆儿也小，谁他也不敢得罪。他告诉曹睿，哎呀，您可别拜我大将军，这我干不了，国家大事全都交给我了，这哪要是攻城啊夺寨呀、啊、我派兵我也派不出去呀、啊、您最好让别人当得了。急得他都要哭了。曹睿一瞧这怎么办呢，那你先下去吧，把曹宇打发走了。曹睿就跟孙子刘放商量，说你们看谁拜大将军合适啊。这俩心里明白，要拜大将军一定得是曹氏宗亲。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心领神会了，他们一致推荐曹真、曹子丹的儿子曹爽当这大将军合适。孙子刘放为什么要在曹睿的面前推荐这曹爽呢？因为曹真呐、啊，对这两个人有许多好处，这两个是知恩达报，所以今儿个在曹睿面前是竭力推荐这曹爽，把这曹爽给夸的像朵花似的。再说这曹爽也不是外人呢，真正地的八百的曹氏宗亲。曹睿这么一听，那就这么定吧，就拜曹爽为大将军了。孙资刘放俩人一合计，不行，还得找皇帝商量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啊？说是陛下，您拜曹爽为大将军了，那曹宇怎么办呢？您可得把他打发走，双雄不能并立呀、啊。曹睿一听此话有理呀、啊，他传了一道旨意，就把那曹宇呀、啊、给赶出了许昌，告诉他不下圣旨，你再也别回来了。 多着我下诏书召见你，你再来。这曹宇呀，窝窝囊囊掉着眼泪就走了。曹睿安排完了这个国政大事，他盼着他这病早点好，没成想病势是越来越重。曹睿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急急忙忙啊给司马懿下了一道诏书，让司马懿赶快回来。哎，这诏书传出去正好司马懿是奏凯还朝，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赶来了。赶到病榻前，司马懿给曹睿施礼。曹睿一看司马懿呀，掉了眼泪了。嗨，爱卿啊，寡人以为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当时是泪如雨下。陛下，老臣托陛下洪福，辽东一战斩了公孙渊，老臣没有敢耽搁，急忙想回朝交旨。当我听说陛下圣体不爽，我心中如同火焚，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回许昌，今日能得会龙颜，真乃老臣之幸。望陛下您要好好将养圣体，早日康复，乃我国之幸，民众之幸也。曹睿这么一听，嗨，老爱卿快快请起吧。他让司马懿起来，坐在他的龙榻之上，然后又传一道旨意，让曹爽、孙资、刘放，这么说吧，刨去曹氏宗亲，就是他身边的一些近臣，全都招到了他的跟前。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曹睿要托孤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传旨让侍臣到后宫把太子曹芳领到了他的病榻前。这位太子曹芳啊，今年才8岁。大伙儿就觉得这太子挺奇怪，也很神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子啊来路不明，大家都不知道啊曹睿从哪儿，是捡来的，是讨来的，是他生的呀，就弄这么一太子来。今儿把这小孩领出来了，曹芳长得还是挺好看，面似浮粉，唇如丹珠，水汪汪毛秃秃的一对大眼睛，挺招人喜欢的。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直淌眼泪呀、啊，老爱卿啊，昔日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将他的幼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孔明啊。那诸葛亮是竭尽忠诚，至死方休，福保刘禅忠心耿耿啊，偏帮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大国呢？如今朕之幼子曹芳年方8岁，他不堪掌理社稷，8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执掌得了朝政？有幸的是太尉您及宗兄元勋各位旧臣呐、啊，希望你们竭力相扶，勿负朕心呐、啊。说着他把曹芳领过来了。儿啊，仲达太尉与朕一体，你应该以礼敬之。让曹芳给司马懿施礼。曹芳跟司马懿还真挺亲热，两个小手抱着司马懿的脖颈不放。哎呦，曹睿心里头更难过了。太尉，你看，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幼子今日对太尉的相恋之情啊。说完了这句话，那曹睿是泪如雨下。司马懿赶忙跪倒在床前，陛下善保龙体，老臣一定竭尽全力 辅佐朝纲。 司马懿是顿首流泪呀、这时曹睿才闭上了双睛，死了。曹睿在位13年，死的时候年仅36岁。他死于景初3年春正月。景初三年是多会儿啊？就是公元239年。曹魏举国发丧啊，就把这位曹睿皇帝给埋在了高平陵，然后司马懿、曹爽、孙资、刘放、曹魏的这些重臣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改元正始元年，世父曹睿为明帝，尊郭皇后为皇太后。这位8岁的小皇帝曹芳登基坐了殿了。8岁的皇帝他能治理国家大事吗？治理不了啊，那不是还有司马懿和曹爽这一干文武重臣来辅政吗？曹爽呢官拜大将军，司马懿官拜太尉，两个人呢这职务都不小，手里头都有兵权呐。曹爽这人呢倒是很谨慎，别看呢他是个大将军，大事小情的他都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去问问计。这样时间一长啊，就引起了曹爽手下这些谋士的不满。这曹爽手底下有几个智囊，有一个姓何的叫何晏，还有一个桓范，还有一个姓李的叫李胜，这些人都很有才干呢。这何晏就来找曹爽来了，大将军，您这么高的职位，干嘛有事儿总去问司马懿呀？曹爽一听笑了，那我不得问问吗？司马懿是个老臣呢，此人文韬武略过人呢，尤其是我先帝的突孤，有些事儿我问问他有什么不好呢？哎呀，何晏一听，大将军，您这么做可不对啊，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职位啊，另外您是什么身份呢？您是曹氏宗亲呢、这司马懿他算干什么的？话又说回来了，您应该啊把所有的兵权都得揽过来，不能让司马懿跟您抗衡啊，也就是说大将军您不能大权旁落呀。司马懿这个人心怀叵测，时间一长了啊，他要真掌了实权之后，我可告诉您，那后患可无穷啊。哦，曹爽一听，算了吧，你别说的那么玄乎了，至于吗？啊，哎呀，何晏摇了摇头，我说大将军，您别忘了，当初您的老父亲，老将军曹真，那跟着司马懿一起，不是牺牲过诸葛亮吗？曹真将军立了不少的功啊，后来这些功劳都归了人家司马懿了，把过错全都推给了老将军曹真了。曹真老将军不是因此一气气死的吗？这事情你不能忘了啊。再者说了，如果司马懿真的要得了势，他非杀你不可啊。把曹爽吓了一哆嗦，司马懿真能这样吗？你以为司马懿是善良之辈吗？说得有理呀。吓得曹爽俩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瞅了瞅何晏，扑通他又坐那儿了。感情曹爽这人呢、什么主意也没有，遇事就抓瞎，他就懂得享乐，只要让我享受吃喝玩乐高高兴兴，哎，这就行了。现在何晏一提醒他呀，他可真有点害怕了，那我应该采取个什么对策呢？何晏往四外看了看，大将军，您只要是对司马懿留点心就行了，不必如此紧张。如果您要想把兵权拿过来，也费不了什么事， 您就在皇帝面前说一声，皇帝年幼，他不得听您的吗？您不如啊，跟皇帝商量商量，加封司马懿为太傅，比这太尉还大呢，但是没有实权，这叫明升暗降，这太尉的大权不是就归了您了吗？嗯，曹爽点点头啊，哎呀呀，何先生，你可真是我的知心挚友啊，这可真是一个奇谋良策，我就按你说的去办。曹爽当天晚上就进了宫了，跟这小皇帝一说，这小皇帝曹芳懂什么呀，可不就得听这曹爽的吗？没过几天就拜这司马懿为太傅了。司马懿当时就明白了，哦，这是削我的兵权呢，等于把我架空了一样。司马懿从此啊是托病不出，我病了不能上朝了，年老气力衰败，支持不了，所以呀、啊，把大门一关，哪儿他也不去了，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昭和司马师也不上朝了。哎，曹爽这么一瞧，这不错呀，自从封了司马懿为太傅之后，他不露面了。哦，病了，那他先病着吧。呵，这曹爽就折腾开喽。哎呦，整天他在府邸之中是吃喝弹唱，歌舞升平，他手下的门客每天不下几百人呐、啊，他的府门前呐、啊、是车水马龙啊，他那些宾客也太多了，从早晨起来到午夜三更，一天是络绎不绝，不管是哪府哪县还是外国，只要是给皇帝曹芳送的什么贡品礼物，先得送到曹爽的府中，他得把玩一番，好的他就留下了，一般的就送到皇宫里边去了。有的为了巴结这曹爽，就把明帝曹睿那几个爱姬呀、美女呀、都给他送来了。曹爽呢，概不客气，是来者不拒。这么说吧，是反皇帝能享受着的，曹爽啊全都享受了。他把他这几个兄弟也都加了官进了禄了，他封他的兄弟曹丕为中领军，让曹训当了五位将军，让曹燕做了散骑常侍。嚯，这下朝廷上下文武大权全都长在曹爽一个人的手里了，他是更加飞扬跋扈，不管在洛阳还是许昌，横冲直撞，没人敢惹呀。一有时间他还就出城去行为采猎一番。光阴似箭呢，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正始十年了，也就是说那小皇帝曹芳啊18岁了。他也不是怎么觉得他这个年号不好，跟他手下的文武一商量，把正始十年改为嘉平元年了。这一改年号得庆贺一番呢。曹爽一看这可是个好时机，他就跟皇帝说了，哎，咱们呢得到这个高平陵干嘛呀，祭一祭明帝，就是祭奠祭奠曹睿去，借此呢咱们行为一番，进行狩猎。皇帝全答应，这消息可就传出去了。这天晚上啊，曹爽正在书房坐着呢，连荣一起从外边进了一个人，他一看是他兄弟曹丕。哎，天都这么晚了，你干嘛来了？哎呀，兄长，我听说您在3-5日内就要半价去行为采猎啊。哼，曹爽一听这你问他干什么呀，这不是年年如此吗？哎呀，大哥，我有一桩心事早就想跟您说说。嗨，你我一家兄弟，有话你就直说吧。什么事儿啊？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大意啊。哟，曹爽一愣，我大意什么了？这么长时间了， 您总是这么吃喝玩乐，那倒可以，但是您可不要忘了那位司马懿呀。啊，把曹爽吓了一大跳。司马懿，哎呦，十来年我也没看见他了，他不是病了吗？这人病得怎么样了？到底是，哎，我说贤弟，忽然间你怎么提起他来了？我是说呀，提醒大哥您应该加些小心。对司马懿吗？那是自然的。 哈哈哈！曹爽笑，你这真是多此一举呀。一个是司马懿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说不定啊他都快要病死了，何必加他的小心？再说我大权在握呀，有何惧哉？话刚说到这儿，他的谋士桓范进来。 哎呀，主公，曹丕将军说得有理呀，您呢对司马懿是不能不防。 哦，曹爽啊，暗暗打了个冷战。那么以你之见呢？ 我看这么办吧，去探一探虚实。 好好好，探听明白之后速报我知， 遵命。 桓范就去找李胜去了，让李胜到司马府中去看看司马懿，他这么多年病得到底怎么样了，是真病还是装病。李胜听得这会儿吓了一跳，这李胜虽然是曹爽智囊之一啊，可是一提这司马懿他可有点犯合计。因为什么？那可不是一般人物，那叫司马懿呀！我上他那儿探虚实去，我得怎么探呢？好端端的，我上他那儿干什么去呀？就这突然一登门，就会引起司马懿的怀疑。 桓范一听，言之有理。不过，哎，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就说你即将升任荆州刺史，临行之前到这儿来辞别辞别，就是来看看他的病体，这说明还有感情呢。别说司马懿，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会多想。 李胜一听这么做倒是可以，那您就等我个消息吧。李胜就奔司马懿家来了，来到门口这儿，他下马这么一看呢，哼，不由得暗暗冷笑一声。他笑什么呀？他一看司马懿府门前的台阶上，在那石头缝里长了不少的青草，再看那大门呢，大概有年头没油似的，那油漆都脱落了，门环子还掉了一个。 哎呀，李胜心想，看来这个家好多年无人登门问津了。 哼，大概连这司马府中的人丁啊也不那么兴旺，要不然门庭为什么如此冷落呢？他啪啪啪一叫门，司马师打里边出来了。 司马师一愣， 哦，李胜，心说他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当然表面上不能让李胜看出来，客气了几句把他让到书房。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李玉刚， 楼下的水滴， 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金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 身入月，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李胜把来意这么一说，司马师一皱眉，哎呀，我父亲年迈了，身体很不好，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客人来了他都不见。那么既然李先生您来了，尤其您要走马上任了，您在这少坐片刻，我去看看现在父亲是睡着了还是醒着呢，我给您回禀一声啊。有劳您了，将军。说完了，司马师奔内宅去了。过了好大半天，司马师从里边出来，李先生，家父有请，方才呀，家父服完药之后睡着了，我没敢惊动，在床边站了片刻，让您酒后。哎呀，将军何必如此客气呢？说着话，李胜跟着司马师来到司马懿的卧房，进门来这么一看呢，把李胜给吓了一跳。甭说别的，就看那桌子上那药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那药味都刺鼻子。再看司马懿在病榻上是半躺半卧呀，头发蓬松着，身上穿一件旧袍，拥背而坐，后边呛着好几个枕头，床旁边还站着俩侍从，怕司马懿呀坐工分大了坐不住，这俩得扶着点儿。他再一看呢，司马懿这脸呐，是又黄又绿呀。李胜心里头暗暗的一愣，哎呦，这几年的工分没见，把个司马懿给病成这样了，老的也不像样了。他本来呀，到病房来看司马懿，想要发现点什么破绽，他那眼珠滴溜溜转了半天了，没有什么破绽被他发现，人真病得不像样子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司马懿问他的儿子司马师，此位是何人呢？坏了，李胜一咧嘴，感情司马懿都不认识我了。司马师趴在他父亲的耳边大声地告诉说，这就是李胜先生。司马懿好像听明白了，点了点头。李胜上前一拱手，啊，老太傅，我要去荆州上任，临行之前我来给您问问安，辞别辞别，看望看望您。司马懿摇了摇头，他大概没听清楚，上什么地方去？我到荆州去。哦，你要到并州去呀？哎呀，李胜一皱眉，心说我上并州干什么呀？嗨，老太傅，我做荆州刺史，上荆州去。哦，司马懿点点头。李胜一看这回差不多，他明白了，原来李先生是从并州来呀。哎呀，李胜一咧嘴，心说这位怎么一劲打岔，哦，他耳朵聋啊，是真聋吗？就在这时，司马师在旁边搭话了，李先生，家父病了多年了，耳音很不好，您莫要见怪。哪里哪里，这么办吧，我写给太傅看吧。他把字写好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拢着眼神看了半天，看明白了，嗨，原来李先生要赴任荆州，您要多多保。那重字还没说出来呢，咳咳咳就咳嗽上了，这侍从赶忙过来给捶背。司马懿抬起手来指了指他的嘴，看来他大概是要吃药。那个侍从赶忙过去把药丸给端过来，用那匙啊一匙一匙给司马懿喂药。 这司马懿这么一张嘴，哎呦，眼泪呀哈喇子全淌下来了，那药啊撒的一胡须一辈子哪儿全是啊。司马师赶忙拿过手巾来帮着那仆人擦那药。李胜站那儿这么一看，哎呀，司马懿果真病得不行了，那我别在这瞎耽误工夫了，我告辞了。司马师把李胜给送走了，关好了门，他二次翻回父亲的卧室，往前一欺身，爹爹，李胜已经走了。 司马懿腾的一下子蹦起来了， 病得那样他怎么会蹦起来、感情刚才这一套啊都是做的把戏装的，此此实实的把那位李胜给糊弄了。司马懿没病啊，他病什么呀，他就是有点窝囊。自从曹爽听信了何晏一番话，贬了司马懿的太尉，把他封了一个太傅，明升暗降，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爽夺我的兵权呢、从那儿他就不上朝了。他告诉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不要到朝廷去了，爷儿几个是闭门在家深居简出啊。司马懿在家里这十来年这个滋味也不好受啊，原来司马府中那是什么气派，夸嚓一下一落千丈啊，谁都不敢跟司马懿接近了，司马懿父子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近了。这十来年呢，虽说比不上当年刘备刘玄德投奔曹操免从虎穴，那滋味也差不多。司马懿啊也很担心呢、他担心什么呀，因为他有过教训呢、上一次他被贬过一回了，西蜀国的马谡出谋划策给司马懿造了个谣，曹睿不是把他给贬回宛城了吗？后来要不是诸葛亮兵出祁山，曹魏没有这么一员大将能可以抵挡诸葛亮的，所以才把司马懿又给搬请出了山，二次复了职。要没那么个机会啊，恐怕到现在司马懿啊也出不了那宛城了。这次把他这个太尉给免了，可比那次厉害得多。那次曹睿把司马懿贬了就不理他了，现在司马懿明白那曹爽随时都在惦记着他，惦记把他除了。司马懿知道能把自己的太尉的军权给拿过去，这绝不是曹爽的主意，他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他手下那些智囊给他出的谋划的策。所以司马懿呀、只有把门关上，在家里头这会儿忍着。这个忍耐可真不简单呐、那不是一年两年呐、司马懿能够忍得住，那司马师司马昭不让，把这哥俩急得有时候是擦拳魔掌，顿足捶胸，就要去找曹爽，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司马懿给这两个兄弟是奖金比骨啊，说这算得了什么呀，当年江上姜子牙怎么样，渭水垂钓，后来这才遇到了文王啊，张良张子房如何呀，曾经在黄石面前三纳履呀、黄石公一抬脚啪把鞋扔在那桥底下去了，给我捡去，一次性如是者三次，眼前不是没有啊，就拿他汉丞相诸葛亮来说吧，在隆中耕种苦读十载呀、咱们在这儿待这么几天就待不住了啊。嗨，这哥俩一听一咧嘴，父亲说的哪里话来， 您说的这几位古人和咱们眼前的这位先贤诸葛亮啊，人家都是等明主呢，我们算干什么的？ 哎，司马懿巍然一笑而说的哪里话来，我父子虽然不是等候明主，可是我们要伸我们的大志，要创我们的霸业。哦，司马兄弟点点头，恍然大悟啊，原来父亲比我们想的更远，心胸可真够大呀。不过可有一样，哪儿有时机呀，咱就这么忍着呀，那哪行啊。司马懿一听，我儿何必着忙啊，你没看吗，最近这曹爽经常外出行为采猎，我看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开始司马师兄弟二人不太理解这个父亲，后来明白了，呵，爷儿仨拧成一股绳了，是待机而动啊。一年一年又一年呐，总是没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下手，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懿不是不着急呀，他怕让两个孩儿看出来他这焦躁不安的心绪。就在这时，李胜突然登门问病，司马懿乐了，机会来了，说明曹爽要想起我来了，咱们怎么办呢？赶快。如此这般，司马懿就开始装上病了。怎么那脸弄得那么黄那么绿呢？感情司马懿这后院有两棵老槐树，没事他就摘点那槐树豆子，这槐树豆煮完了那水一洗脸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司马懿就用那水擦了把脸，他就往床上这么一坐，装得可真像啊，瓷瓷实实的，就把这李胜给糊弄了。现在他儿子回来跟他一说，李胜确实走了，司马懿所以从床上蹦起来了。司马师赶忙问呢、啊、父亲，李胜因何来问病？哎，司马懿微微一笑，我儿还能不明白吗？最近曹爽又要离开此地去行为采猎了，肯定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了老夫，让他多加小心，曹爽放心不下，这才把李胜打发来探问虚实。儿啊，方才为父这病装得像不像？司马师一听，双挑大指，老爹爹，您这病装得可太像了，甭别的，您就把那堆药往桌上一摆就够瞧的了，您再拿这槐树水一洗脸更像，特别您这吃药行了行了。司马懿摆手，别叨叨这些了，你出去打听打听，三五日内大概这曹爽就要离开此地了，等此则一走，你我父子立刻行动，不得有误，遵命。不说司马懿父子怎么商量要夺权灭曹爽，再说说那抖了机灵的那李胜，他在这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从司马懿府他出来了，回来告诉曹爽，说是这么回事，这司马懿已经病得不行了，说不定啊，三五日内此人呢、啊、就要宾天了，完了就。曹爽一听，摔杯大笑，你看看，哎呀，这桓范和我的弟弟曹丕还一再提醒我呢，让姑多加注意司马懿。我注意他什么呀？司马懿本来就是一块朽木了，如今病成这样，眼看这人就完了，我还有什么顾虑，还有什么顾忌呀？你等赶快准备，后天我们一起随驾叶灵行为呀。嘿嘿，让人家司马懿这一个装病啊，就把这曹爽给蒙蔽住了。 曹爽是真信了，他立刻全府上下一起打点安排，准备跟皇帝去夜晚的陵就行为采炼。呵，到走这天，你瞧他这谱这大哟，好家伙，他手底下那些看家的护院的御林军兵以及一些将佐，由打在大街上雁别翅排开，排出好几里地去，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盔甲鲜明，刀枪越岩。再看这曹爽，金盔金甲呀，好几个人拥簇着他由打府中出来，他的马童把马给带过来了。曹爽班安刚一上马，有人过来砰一把手把焦黄给抓住。哎呀，将军走不得呀。啊，曹爽低头一看，是他的智囊还范。曹爽这气，你这不扫兴吗？这不是怎么这队伍排开了，人马都列好了，准备跟着皇帝要出城了，什么叫别走啊？你这算何意？将军您走可以，可是把曹溪将军、曹训、曹燕等二位将军得留下两位，不能都走啊，要是全走了城中空虚，如果有人图谋不轨反叛朝廷，该当如何呀？啊，嗯，曹爽这么一听，把这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真是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吗？趁我不在敢反朝廷图谋不轨？我说先生，您是不是喝多了点儿？哎呀，大将军，我从不吃酒啊，您还是留下些人吧。哎呀，先生，你过于的多虑了。来呀，给先生备马，随我一起出城。哎呀呀，还范摆了摆手，这样吧，将军，您执意要去呀，您去吧，把我留在家里。嗨，玩你都不去呀，你这个人真怪。好，那你就看家吧。说完了，曹爽上马，把鞭子这么一举，大声吆喝了这么一声，呼啪啦啦啦啦，鹰在空中这么一飞，狗在地下一跑，人喊马嘶，热热闹闹的出了城了。曹爽走了，司马懿父子这就开始活动起来了。司马懿和他两个儿子是分头行动，先找来了司徒高柔，又找来太傅王冠、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感情这些位都是司马懿的心腹人呐。不单单是这些位，别的地方还有呢，司马懿没找那么多人来，把这几位请到家里，首先是陈述了曹爽的罪状。这几个人一听就全明白了。太傅，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吧？司马懿看着这几个人点了点头啊。我说呀，要先削掉曹爽的兵权。几个人挑起大指，一致称赞：太傅，您这样做太对了，可是得怎么着手呢？司马懿让高柔啊行大将军事，你呀、啊就是现在朝中的大将军，你代理这职权，领着些人先把曹爽的军营给他占了，让王冠做中领军去占曹溪的大营，让蒋济和司马孚合写一份表彰，表彰是写给皇帝的，什么内容？陈曹爽之罪。司马懿一看表写完了，他马上吩咐立刻分头行动，司马懿亲自带领着蒋济、司马孚还有司马师、司马昭直接就进了宫了，面见太后。这位郭太后这么一听司马懿见驾，她暗吃一惊，这位老太傅已经多年没上朝了， 不是说他有病吗？现在病是好了，是怎么着？怎么这时候进宫来了呢？皇帝没在宫中啊，他要见我，见我能有什么事呢？招他来见吧。司马懿见驾十里已毕，他就把这个表彰递上来，说请太后您先过目看看，这是我写给陛下。郭太后把这表这么一看，当时就惊呆了。哎呀，老爱卿，曹爽将军有这样的不法行为吗？司马懿在表中写得很清楚，一共啊给这曹爽列了三条大罪。第一啊，说他背负了先帝，托孤之重。第二呢，他阴谋僭越，想要篡位夺权当皇帝。第三，他在外边是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此人应该削掉大将军衔，听候处置。真干脆呀，把这郭太后吓傻了。他本想要替这曹爽分辨两句，曹爽是曹氏宗亲呢，他能做这个事儿吗？但是郭太后没敢，他看司马懿站在他的面前，立目横眉，手扶佩剑，他敢说什么呀？炸着胆子说了一句话：哈哈，老爱卿，这皇帝没在宫中啊。司马懿点点头啊，我现在就把表彰送到天子的面前。他吩咐一声，让黄门官连夜把表彰送走，然后传令自己亲统三军陈兵落水啊。随后洛阳城是四门紧闭，严禁出入。司马懿反了，呵，顿时间朝廷的空气就变了。这消息就让桓范知道了，就是那曹爽的智囊啊。桓范不是留下了，没跟曹爽去行为采猎去，他闷坐家中，心里头很不痛快。他替这曹爽着急，我给他出了这么多的好主意，这人他怎么就不听呢？他怎么就这么大意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回我说一回笑话，这个笑话啊是这个傻子的故事。那位同志说，这傻子这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人好不当的，为什么他傻了？现在我倒研究出一个原因来。我说这个傻子呀，就是社会造成的。怎么呢？旧社会，您看这傻子呀，旧社会啊有两种。这一种傻呀是什么呀？害这个热病，吃凉药吃多了，傻。另外还有一种傻子，那是怎么意思？那就是培养出来的。啊，说你说这像话吗？有往外培养傻子的？他是啊，他那旧社会可不就那样吗？因为什么呢？那个财主啊，地主家里头有钱，有了小孩啊，呵，小少爷，这孩子呀从小就是看妈老妈跟妈哄妈，四人扶持这么一个孩子，哎，结果就给扶持傻了。他怎么傻了？你想，四人照顾这一个孩子，这孩子受得了吗？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懂的，八岁了还系着屁货帘呢，十岁大小便得有人管，十二岁吃饭还得用人喂呢，就这样伺候他吗？到吃饭时候老妈子得叫，少爷吃饭了，哎，一张嘴等着喂，这回头啊连菜汤啊带菜呀、啊、办好了，老妈子喂，哎，不喂不会吃。这天呢，老妈子有病，老妈子病了，找了一屁工来，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姚老师呢继续咱先把姚老师请进来，咱们一起跟大家叙述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讲这个如何清理这个体内的这些火。 对，它为什么春天容易有火这体内有垃圾它要发酵在这个气候这个条件的影响下它要生发散所以这时候它就容易产生，在这个发散过程当中你有内热它就也发出来，所以你的感觉哎呦上火了是不是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谈到了，所以我们谈到肺是吧，我们又谈到了肠胃，怎么搅在一起说呀他们俩太密切了。因为呢这个脾胃呢居于中焦居于中焦说白了吧，这个中焦大家不太理解，咱们大家知道啊这个在马路上十字路口知道吧，所以说呢一旦我们中焦堵塞了就是我们瘀症瘀住了，瘀住东西了，这些它本身它就容易发热，就首先发酵发热发火，然后严重了发炎是不是 对， 所以呢这个呢必须得通如果它不通它也会影响到什么呢，肺如果肺两大功能宣发和肃降都特别通畅，它能有火吗？ 不会的。 不会的。所以宣发我们通过什么让我们的这个肺宣发呢？大家想一想，泡脚啊，泡脚干什么呢？泡脚能够使我们内外通。外是什么？外是我们的皮毛啊，是吧？表皮啊，皮肤啊。你每天泡脚泡到浑身发热了，潮乎了，说出汗没流下来，说没出汗一猫潮潮乎乎的是不是，这说明什么？达标了，内外通了，这给我们肺气的宣发做了一个帮忙就帮助我们的肺能够达表通达这个人体的表皮有利于什么呢？有利于你的皮肤的新陈代谢，有利于把体内的这些热通过毛孔给它散出来，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同时你的皮肤还好红晕有弹性是不是这方面。第二个呢，肃降。你脾胃不通，你说气降得下去吗？是不是？ 因为在中焦那气堵着了， 堵着了， 胃气堵住了， 堵住了，是吧？胃为下行，它不下行了，下行的是浊气。浊气不降清气不升，不单纯是这个胃气不降影响脾气的上升，同时也影响了什么呀？ 胃气的 肃 降功能。 对了，这就说清楚了为什么把它们连在一起说呢？你看有些药是吧，你看写着肺胃有热有火它也是搁在一起，我们特别是这个谈到五脏六腑哪两个脏得病的机会最多呀大家知道了，我们经常讲嘛， 肺 肺 因为肺为交脏。 交脏，而且鼻孔呢直接和我们大自然相通。 对。 说你不接的空气，有毒有害的气体， 直接就吸入到我们的肺部。 对，有颗粒啊等等，雾霾啊，这些大家都特别熟悉，是不是它容易？ 容易，最容易受伤。 另外呢，我们就是这个啊，脾胃肠胃，啊，为什么他天天要吃啊？ 对，每天要吃三顿饭，再加上吃点零食，难免受了伤。 啊，吃的不规范呢，是吧？吃硬了，凉热不匀了，是吧？多少不均了，啊，等等这些。 搭配不好了。 就是啊，所以这个需要速降。我们去这个火，啊，我们要找到它的根，啊，找到它的根源。这样我们一分析，大家就知道。你比如说姚老师，做咱们这个自然的方法，很多人有火吗？ 没有。 没有火。为什么没有火？是吧？你把这个气机，啊，五脏的气机干什么？ 都调顺了。 都在帮助它做有助于，啊，我们这个气机，啊，这个生理功能。我们去呵护它，维护它，帮助它，是不是？通过一泡脚我们解决了。这个肠胃，然后我们分析来分析来，我们特别分析这个脚。哎呀，有肝胆啊，有肾啊，是吧？有膀胱啊，说了半天，就是没有，你脚底下没有脾胃啊，是不是？没有脾胃啊。别着急，我们的自然的方法是三部曲，其中我们前边介绍的是什么呀？介绍的是脚上的这个泡脚啊，加佐料啊，六大处按摩呀，趴在床上啊，翘起小腿啊，磕脚摆腿啊，这是脚上泡脚的这部曲。这一部泡脚的曲就包括了那么多内容。这部曲你发现哦，抓住了吗？抓住什么了？抓住了肾，抓住了肝胆，对不对？肾是先天之本嘛，在今天这个肝胆必须得抓住，它是情志方面的。那么我们今天结合着通理，也叫重头戏吧，接表通理嘛，这块内容我们给大家郑重提出了。推肚子啊，有些朋友就现在已经推了好几年了，很多人做了以后特别特别好，没有火。而且我们为什么没有火？它是做通的工作，通了，泡脚内外通，推肚子上下通，就说呢，不让我们这个体内的垃圾在中焦干什么？停滞，一停滞就是瘀。你不管是气也好，是吧？湿也好，湿也好，痰也好，火也好，哈哈，瘀也好，是吧？血瘀也好，怎么样？通过推肚子，不断的，对吧？给它疏通，做疏通的工作，怎么样？啊，有的人排出了，是吧？一天排出了十几次，排出的黑的、黏的、恶臭的，有的呢，是吧？还带花花色儿的，是吧？有的呢，竟是水，有的呢还排气，这些的这个方法啊，非常非常好。第一，他自己舒服了，走道也轻快了。是不是啊？啊，食欲也增强了，怎么着？有精神了，还有劲儿了啊！你听啊，分析他们的效果，你就知道这个垃圾啊，影响我们人体的造成的这个危害啊，你就可以做一个从另一个侧面来印证啊，来去分析。但是多数人能够坚持，嗯，学好学啊，做也简单，就是坚持是最难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泡脚这个结合着春季啊，这个养生火呀也好啊，接表也好讲了。我们结合着这个火，结合着六瘀啊，我们说说通理的作用，好不好？ 好。 嗯，这个我们说了啊，有的人呢一开始推肚子，哎呦，他大便不通，他推了，哎呀，他说好极了。为什么好呢？他解大便痛快了。啊，有的呢急三五天不解，有的一个十天八天不解啊，又不说是大小便是老年朋友的大事啊。特意为此我们给大家规定了什么？明确了五门功课。所以这个推肚子和我们这五门功课 也特别密切相关。啊，你只要活着，这五门功课不是说我想完成就完成，不想完成就不完成，不是这意思，是必修之课，而且是每天的必修之课。正是因为把这五门功课忽视了，啊，所以才造成了许多疾病的发生。啊，为此我们提出什么？吃着香，睡得着，大小便通畅，有点小病也无妨。你不管什么病，是吧？ 你首先要做到五门功课要及格。 及格，是吧？你能吃能喝能睡，是吧？哎，能拉能尿能排下去通畅。你看看，就是你有点病，用担心吗？ 不用。 那不用担心呢，是吧？为什么呢？你正常啊，是吧？它基本上平衡，能吃能喝能排，平衡吧？ 平衡。 是吧？你白天活动，晚上得到休息，是吧？这不也是一个平衡吗？这叫动静平衡吗？是吧？你把这些平衡啊抓住了，这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啊五门功课，这也是你养生的五门功课。是不是啊？ 是的。 啊，所以这个大家抓，你把这个啊去认真的完成，是吧？都做到合格，你再看看你的体质，是吧？你再看看你的疾病。所以这个我们谈到了，除了泡脚，是吧？它还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涵盖一个整体，啊，所以呢，我们要啊，除了第一部曲泡脚，我们还有一个推肚子。这样我们结合推肚子这个也是作为我们啊自然的方法的基础的基础啊，也是大家要保证啊，要保证这个推肚子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就是上下通。这样上下一通，是不是把我们体内的垃圾帮助它排泄了？ 是的。 是吧？是不是净化了我们体内的环境啊？ 对。 这个意义很多。但是从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做完以后，是吧？他们讲的这些都是产生了一个效果啊，产生效果。哎呀，我推完肚子怎么着？哎呀，我推肚子我就睡着了，有没有这样说的？ 有，太多了。 你看，呵呵，我们说了，这个睡眠是五门功课，非常重要。有人说了，我怎么解决啊？有人泡脚泡到半截怎么样？打哈欠，困了。有的人呢，推肚子。嗯，我们讲推多少下，推300下。哎呀，李老师啊，推不了300下呀。我说怎么呢？偷懒了？不是啊，推对半截睡着了。是不是？我说好事儿啊。我说是不是比吃安眠药还强啊？他乐了。是啊，是吧？有的还什么打起精神来，非常完成，非得要完成300下，有必要吗？没必要啊。 因为要自言嘛， 自言 求这个自言二字 啊，困了就睡嘛，啊，觉得推的不到位，第二天醒了以后再做，啊，再补功课嘛，是不是？啊，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李老师，哎呀，太感谢了，我真的太激动了。 是吧？ 盼望已久这个通话呀，我现在心脏都加速了，现在的。 哇，那么激动。 真的，哎呦。 来，慢慢说。 好吧，那我就跟你介绍一下吧。 哎，好的。 我叫林一晴，今年呢是69岁。我今天呢真的非常感动。 嗯嗯。 我是12年12月份通过我姐， 嗯， 开始听你们的广播。 哦。 后来我又找到了那个丰台店，嗯，买了书，买了茶，嗯，买了酒。 哎， 店里的老师呢又教了我一动作。 哦， 一家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泡脚推肚子。因为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看上去大病没有， 嗯， 都是些小毛病。 哦， 先给你介绍一下我收获吧。 好的。 我从12年12月份开始推肚子， 嗯， 泡脚，看你的书，做那个自然法。刚开始推肚子呢，嗯，就听到肚子里头啊就那个哗哗的水声。 哦， 我有些疑惑，但是我看了你的书， 嗯， 我就没有害怕。 哎， 推的时候这个脚底下冒凉气。 对，那就 对，冒凉风， 那就对了， 脚底冒凉风，同时还有出凉汗。 呵，好 的。那个汗到什么程度呢？ 嗯， 李老师， 嗯， 就拿那个餐巾纸一往上一弄就是一个脚印儿。 哦，那么多。 哎呦，后来我就继续推，推了2个星期就开始拉肚子。 好。 这个拉到什么程度，一天拉好几次。 嗯。 拉出来的全是那个黑色的水。 哎呀呀。 哎呦，我要不接触，就是我要不看你的书和那个， 嗯， 就是老师给我讲， 对， 可能我有些害怕。 你肯定要害怕。 完了，所以说我先看着你的书啊，然后最后就是我就没有害怕。 对， 2天以后他也就不拉了。3天我就感觉到呀，我这个人呢，啊，身体呀，啊，肚子呀，啊，哎呀，没有那么舒服的感觉。 哦， 哎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后来呀，我就开始继续推呀，就3天晚上推，就是拉完肚子以后推，那个肚子就没有多少响声了， 嗯， 就不像刚开始就跟那个什么哗啊哗那种。完了，坚持，不但坚持就是推肚子泡脚， 嗯， 我还坚持喝茶， 嗯， 就是晚上早上各两各四袋，早上两袋晚上两，睡觉前临睡觉前，完了我还要喝3钱的那酒。 哦， 因为我对这个酒嘛， 嗯， 就是滴酒不沾的。 哎， 因为我从来不喝酒。 对，嗯， 哎，慢慢的就可以了。推肚子推到3周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我就胸口往下， 嗯， 有一个硬块，因为你书上也说过那是垃圾嘛。完了那个我还是继续推，推了3个多月的时候没了，就没了。 哦， 哎呀，我跟我们家人讲，他们也高兴，所以这样就对我的就是这个泡脚啊，这个推肚子呀，还有就喝这些茶呀，我说都有很大关于和血化瘀嘛。完了，最后还有一件事，你听我跟你说，就是伴随我20多年的腿肿， 嗯， 推了3个多月的肚子泡脚喝茶这些一切自然法嘛， 嗯， 完了最后，哎，不翼而飞了。 你看看， 在之前我各大医院都去了， 嗯， 完了都没有结果，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完了最后通过这些咱们自然法，推了3个多月。 嗯， 不翼而飞了。 你看看， 到目前为止， 嗯， 我这个腿肿也没出现了。 哦， 就我现在住上海嘛，回北京坐那个就是动车5个多小时，哎， 嗯， 它都不出现，就是只是会发现那个腿有点胀，但回家一泡脚又好了，没事儿。 多好！ 所以说我越来越坚信这个自然化。 嗯， 真的。这还有一件事，最后我在之前， 嗯， 我就是上3楼。都是要气喘吁吁。 哦， 感觉气啊就倒气。 嗯， 完了通过咱们这个自然法以后啊， 嗯， 完了那个所有这些产品一用上， 嗯， 因为我接触以后我就开始把这所有的硬件软件都买了，等于是完了这个。后来在14年的下半年吧， 嗯， 我就觉得这个腿肿就不翼而飞了。完到目前为止我的腿也没肿过。还有那个就是说就那气短这个事儿哈， 嗯， 也是这个在2015年我这个气短的现象就没有了。 哦， 我呢现在就是说走路啊， 嗯， 特别的轻松。 对， 通过干梳头， 嗯， 我原来有些白头发 啊， 现在头发也黑了。哎呀，我简直是，我说我简直高兴的没办法。所以人 我的朋友见到我，我说三，现在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因为我接触以后，我跟我所有好朋友，我都给他们买了一套，就是说，就是上下嘛，你那不是有那个？ 对， 就是第三本是再出嘛。那天我听你的讲座，好像第三本已经出来了，是吧？ 没有，正在写着了。 正在写着，所以像这个头发也变黑了，朋友们也说我年轻了。还有啊，就是像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像我那个就是。大便溏稀，但是我那大便溏稀呢，它不沾便，就是不沾那个便池。完了通，就是它总是那个破糟糟的，不成形。完了，通过这段时间，我的那个大便也成形了。 你看看 啊，所以说这个我早就想跟你们联系，完了始终没有机会。还有一个，我以前入睡难，现在也不存在了。通过推肚子泡脚，用我们的餐品，现在就到9点多10点，我就感觉困得不行了。9点多，我必须要上床开始做我的三不起五不操了，就推肚子，泡完脚我就得上床了，完了敲打那个脚后跟了。所以说像这个吧，就是说因为时间有限嘛，就是那个好处呢是说不完的。所以说这一切呢，我是这样想的，这一切。要感谢李老师为全国的老百姓搭建了这么好的健康平台，感谢自然华和祥康过硬的产品，我呢还要继续的，就是说那个做好我们那个自然华的每项功课。在这我再次衷心的感谢李老师和姚老师，你们辛苦了。 好， 下面我要请教李老师两个问题。 好，说吧。 第一个呀，就是我流汗，一动就一身汗，吃饭一喝水都是汗。夏天一天要犯5、6件那个屁屑，整个人就跟那个头发烧，就跟那个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身上就跟那个从桑拿房出来一样，坚持做三不曲五不操吧，就是。所以说现在呢，从那个。就2016年下半年，我这个汗呢就好多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是它还是有汗，多的呢，它主要是左侧半头和这个左脖子，完了汗比较多，想叫李老师帮我出个招， 好， 谢谢您，这是第一个。有时候晚上你侧身睡，但晚上不盗汗。侧到左侧的时候，这个左侧有些时候它还冒汗，你要睡右侧呢，它就左侧就没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最近有2个礼拜了，我发现完了靠百会穴有两指往左边有一块，感觉头闷，2礼拜有那么3、4次，时间很短，一瞬间就过去了，都是在中午12点半左右吧。请问李老师，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了，好，我给你讲讲啊。 帮我解答一下。 哎，好的。首先，你是湿性体质，所以要利湿，可以做呢这个下水道、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样呢把体内的湿啊，我们把它排下去，从小便把它排出去。另外呢，这个包啊，到12点。啊，左右就起来了。我们这个呢，可以用我们的磁宝啊，在11点多，我们就可以贴上，这样呢就可以解决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脚上的大指肚、大拇指肚，啊，那个是头，摁它呢也能够解决。啊，我们用综合的方法，我想这些呢很快就会好。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好，谢谢，非常感谢李老师、姚老师，你们辛苦了。 啊，你的效果真不错，要继续啊，会越来越好的，好吧？ 会的，会的，我一定会坚持到底的，跟你们跟到底。 好，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谢谢。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